今天的不穿高跟鞋，你好，我是黄欢。万芳的魅力在于她可以把属于女人的歌曲当中温柔细腻的味道演绎到淋漓尽致。这首歌是李宗盛作词，熊天平作曲。李宗盛的歌词大多都是口语化的、生活化的，这次的创作也是十分细腻，把女人的心事写得朴实动容。接下来听听男人的心事，听听曹格的《寂寞先生》。 你的笑容是恩惠，世界难得那么美，于是追要你陪，可惜本能终会将美丽汗水化成泪水。夜夜之所以会黑，叫醒人心里的鬼，再又睡，再隐晦，再听你是什么，再把我摧毁，再伤痕累累，我可以无所 看不到谁。

前在采访当中说很喜欢和年轻人合作，比如说大热的《中国好歌曲》，找来费玉清和霍尊同台演唱了《卷珠帘》。小哥费玉清与这首《卷珠帘》人歌合一的契合度，让当时的导师们都是惊诧不已。霍尊也坦言自己之前就脑补过请费玉清老师来共同演唱这首歌。那现在呢，不仅是合唱的梦想成真了，霍尊也通过这首歌拿到了比赛的冠军。再来听到《季如锦》，寂寞的自由。 我抱紧云的双手，想学会在天空悠悠，换那只没目的的心电我，渴望见天堂的窗口，银河向西还是向东流，是错 就是时间了。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就是自由。季如锦用寂寞的自由唱出了都市女性无惧寂寞享受自由的生活态度。这位从内地到香港发展的女歌手曝光度不算高，她希望在自己的生命轨迹当中留下一点点有价值的东西。对于其他人的走红，她说她并不是很羡慕，只是单一的认为好音乐会比好名气更加重要。再来听老狼《美人》。 我请你不要离开，美人呀，美得那让人爱，是梦儿把你送来，你为我们而存在，别把我的心伤害。美人呀，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我们最好别徘徊，最好别再傻等待。美人呀，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最好把握住现在，问你明白不明白。

大雨就要下。 前戴爱玲和歌手信呢是台湾著名的外交合唱团的男女双主唱。外交合唱团是台北很资深的合唱团了，成立到现在已经快有20年的时间了。两人后来正式加入乐坛之后，合作了《坏坏惹人爱》还有这首《千年之恋》。相比以往对唱情歌，男女歌手都是温柔的情绪啊，这首歌两人却是一番高音的较量而产生不一样的情歌效应。再来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的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

在自己建造的童话世界当中，真的需要一种心境，没有童心未泯的心境，就没有办法去享受自然走进这些歌曲的世界。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他们唱的是别人的旋律，但是观察的却是自己的生活。小娟发过两张民谣翻唱专辑，质素都很高。翻唱本来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能够把翻唱唱出自己的风格就更加不容易了，尤其还是这种恬淡的民谣风，配乐简洁，全靠个人的音色来撑场。听小娟唱歌会被融化，这好像回到了往事当中，又好像是在梦境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上任贤齐，给你幸福。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你笑我笨，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也许我不像别的男人那么聪明沉稳，但你应该明白我的真心有几分。请别再隐藏你的渴望，你就坚强，有人整夜不休，默默陪在你身旁。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受多大的伤，有个人愿意为你分担。让我陪你去 吹起飘满地粉红色，燃尽所有回忆，所有天地浮现眼底，那过去缠绕着记忆。